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起沉船惨剧，一桩黄金悬案，知情人有何披露？ 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运送的数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黄金草月明显违法，蒋介石到底作何解释？ 出生的婴儿再强大，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得听爸爸的。 军队飞机疯狂抢运，黄金底台到底藏在何处？ 而图中间的两个小人用黄笔标出来的那个，代表的就是董德成，而他掌管的就是这间保管库的一样。 为了严守黄金秘密，蒋介石在台湾安排了怎样的一步棋？ 聊了片刻，蒋介石在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陆海空大争夺。生活在台北的刘明朝曾是台湾银行的工作人员。1948年12月3日夜间，他突然接到了上级的指令，迅速赶到基隆港2号码头。码头之上，几十辆重型卡车已经列队完毕。在装载上无数的木头木箱之后，车队直奔台湾银行。 刘明朝的职责是要对运上卡车的物品进行查验，确保每只木桶每只木箱都是封签完整毫无破损。这一路之上如临大敌，对于刚刚工作不久的银行小职员来说，的确算得上是全新的体验。 我们呀，航员跟警察，我们坐在卡车的司机旁边，那个宪兵啊，他架着机关枪在这个卡车上面，连夜我们就进库。工作完毕以后啊，我们看到我们行业的同事，就是第二天的早上8、9点上班时间，我们才完成这个工作。 武装押运连夜入库，虽说只是过道手吧，但搬进去的毕竟是沉甸甸的金子呀，实在是太刺激了。只不过这样的刺激很快对刘明朝就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同样的工作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他整整干了3次。台湾银行的地下金库位于整个建筑的核心位置，是当时台湾最大也是最坚固的仓库。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金库的特点在于四面不挨墙，当时最厉害的炸弹也轰不垮。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2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原本空空荡荡的仓库迅速被黄金塞满了。这是当时金库内部的真实照片，可以看到地上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原木桶。而我们把照片放大，就会看到木桶贴着的字条上写着这样的文字：金元券准备金。此前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强制百姓交出个人金子的故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讲过。而在这些木桶里装的正是从民间抢来的金子，由于形状大小不一，所以用小圆桶来装。而至于那些方方正正的木箱呢，装的是实打实的金砖。所有金砖都是用二战之后美国偿还的战争欠款所采购的，价值2亿2000万美金，全部被蒋介石用。 前后三次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已经达到了300万两，即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仓库台湾银行也塞不下了。那么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藏金呢？这个地方去过台湾的朋友可能都认识，中正纪念堂。但在6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军队的联勤总部，听着有点耳熟吧。黄金草约的经手人正是联勤总部的财务署署长吴松庆，而吴松庆的副手董德成就是总部金库的守门人。当年从大陆运来的黄金，除了台湾银行的地下金库外，还有一部分就存在了联勤总部的院落。我们这里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是董德成老人生前亲笔手绘的一幅金库位置图，一起来看一下。金库位于联勤总部的一角，图上特别写明是日据时期留下的一间红砖平房，非常坚固。而图中间的两个小人用黄笔标出来的那个，代表的就是董德成，而他掌管的就是这间保管库的钥匙。联勤总部是专门负责国民党军需调配的，对于一心要将内战进行到底的蒋介石来说，军费从这里支出实在是方便得很，只是苦了海峡对岸的李宗仁，这位戴总统真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了。 可忍孰不可忍，一夜之间两手空空，李宗仁终于急了，他强令上海马上停止运送黄金，同时大规模的动员国民党桂系立委，强烈呼吁讨还大量流失的国有财产。 既然是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当时的能量其实还是不小的，蒋介石抢运黄金持续内战，搞得天怒人怨，如今各方压力找上来拉锯，他一个下野之人很难镇住场面。不过呢，这一天这种场面蒋介石全都想到，如何应对，谁来应对，他已经做好了安排。1924年年底的一天，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照例早起巡视校园，忽见操场边一个年轻人正在苦练双杠，旁边摆放着一本刚刚读过的书。蒋介石没有过去打扰这个年轻人，而是轻轻拿起了这本书。哎呦，不错啊，这个勤勉健身的年轻人阅读的书也很对路，三民主义读本。蒋介石立马好感大增，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双杠上的年轻人一下子跳了下来，挺胸抬手，校长好，炮兵科教官陈诚敬礼。聊了片刻，蒋介石在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仅仅4年之后，这个叫做陈诚的年轻人已经从上尉被提拔为了中将，并从此成为了蒋介石的左右手。陈诚字慈修，浙江青田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官佐，1929年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18军11师师长，1930年升任18军上将军长，开创土木派系。所谓土木系，含义是这样的：土字拆开为11，木字拆开为18，土木相合指的正是18军11师，也就是陈诚发迹之地。因此土木系实际上也被称作陈诚系。蒋介石用人爱用3种人，一为浙江同乡，二为黄埔嫡系，三要对他个人绝对忠诚。这3点陈诚一条不落，全都具备。而之所以格外被宠信，是因为陈诚另有一条，他是蒋介石的干女婿。女婿就女婿呗，怎么还有干女婿呢？要想知道这个典故，那当然就得说到蒋介石的干女儿，一位叫做谭祥的姑娘。而这位谭祥姑娘为什么要认蒋介石为干爹呢？这又要从她的亲爹说起。 前清汉民，民国建立后，国民党的元老谭延闿，谭延闿去世的早，临终之前把宝贝女儿谭祥托付给了蒋介石。一来有这样的托孤大任，二来谭祥和宋美龄又特别投缘，因此在这位干闺女的终身大事上，蒋介石夫妇是特别的上心。而是要给谭祥物色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两个人早就想到了一块，陈诚。1932年，在蒋介石夫妇的撮合下，陈诚与谭祥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证婚人还是蒋氏夫妇。 这就是干女婿的由来。陈诚本身是个死忠的人，为蒋介石做事不惜力，如今又有了这层亲上加亲的关系，土木系自然也就越来越受到这位干老丈人的信赖。1946年6月，当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时候，陈诚已经官至国防部参谋总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评价，那就是忠正不可一日无辞休。 一份人事安排怎样改变了他的下半生？ 陈委员辞休，绝任地为台湾省主席，往速准备回要，中圈首起。 李宗仁追到台湾，他还能要回黄金吗？ 经手的上级不在，现任的领导对这事不清楚。 陆海空夺金大战又对时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答案正在揭秘。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一起沉船惨剧，一桩黄金悬案，知情人有何披露？ 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运送的数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黄金草月明显违法，蒋介石到底作何解释？ 出生的婴儿再强大，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得听爸爸的。 军队飞机疯狂抢运，黄金底台到底藏在何处？ 而图中间的两个小人用黄笔标出来的那个，代表的就是董德昌，而他掌管的就是这间保管库的一样。 为了严守黄金秘密，蒋介石在台湾安排了怎样的一步棋？ 聊了片刻，蒋介石在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陆海空大争夺。只不过蒋介石很快就尝到了没有陈诚在身边的滋味。1947年8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指挥国民党军队先后向山东、东北解放军进攻，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不得已，蒋介石在1948年5月阵前换将，派出卫立煌去顶替陈诚，而被迫离开东北的陈诚当时已是贫病交加。 陈诚戎马半生，绝非不会打仗，而之所以在东北战场上屡战屡败，原因也很简单，天意民心使然。当然国民党军队内部绝不这么认为， 辽沈战役整体失利，需要一支替罪羊。于是无数声音喊起来，杀陈诚以谢天下。当时陈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正在上海养病，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每天思量着，即便不被枪毙，恐怕也要病死。一天，蒋介石前来探望，陈诚本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想法，跟蒋介石聊了三个小时。谈完之后，蒋介石又甩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如你去台湾休养吧。1948年11月，陈诚携家眷去了台湾。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将永远地改变他的下半生。1948年12月29日，正在台北养病的陈诚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急电。这封急电目前就保存在台湾国史馆，我们拿到了电文的副本，上面是这么写的：陈委员辞休，决任地为台湾省主席，望速准备为要，中圈首起。既是急电又是密电，中圈的意思陈诚明白，中正蒋介石，但电令中的任命可就让他大吃一惊。陈诚一脸诧异地望着给他送信的人，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大惑不解。 1947年，蒋介石撤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设台湾省政府。魏道明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台湾省主席。在陈诚看来，魏道明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官僚，来台湾一年多时间里，各方面打理的都不错。他当即电示蒋介石，魏主席做得很好，自己愿全力辅佐，但得到的回复只有寥寥数字，意已决，速上任。 于是当时间进入1949年的时候，陈诚接手魏道明就任台湾省主席。作为经营台湾中最重要的人事部分，蒋介石很清楚，这个位置必须由自己最得力的亲信来做，而陈诚就是他关键的那步棋。果然，当李宗仁风风火火地赶到台湾要求陈诚运回黄金的时候，迎头就撞了软钉子。陈诚盛情接待了戴总统，甚至很清楚地告诉李宗仁，有关黄金运台一事都是中央银行在掌握，如想追讨，恐怕连我中央银行答不答应，他一届台湾省主席做不得央行的主。废话，要是中央银行能解决，我还用特意来台湾找你干什么？李宗仁心中暗暗骂娘，但又毫无办法。他的确给中央银行发过函，但得到的回复是经手的上级不在，现任的领导对这事儿不清楚。所谓经手的上级，指的就是前任央行总裁于鸿钧。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的当天，一直在运作黄金运台的于鸿钧马上就辞了职，紧接着后脚就去了香港。而接替于鸿钧出任央行总裁的刘公云本人是很不赞成清运国库的，但既然已经运走了，他又能怎么样呢？在写给李宗仁的回函中，刘公云无奈地表示，运到台湾的黄金都在既定的保管中，中央银行不宜也无权再回应，除非再跟保管人商量商量。可保管人又是谁呢？不就是陈诚吗？就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和台湾省政府无限的扯皮中，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淌，李宗仁争来争去还是没有要回一分钱。 李宗仁呢，根本也没人理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你说这部队什么的根本没什么动，就是老江能看清楚了吗？都是他的人吗？你要做你做好了，他就反正命令下去没用，他就实在没法去做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董德成的采访录音，他讲得很清楚，没钱军队也指挥不了， 李宗仁别无选择，只能走人。李宗仁走的这一天是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已经打响。 南京总统府旧址墙上的时钟还停留在李宗仁黯然退却的时刻。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总统府，已然悬挂了22年的青天白日旗就此永远的落下。随着毛泽东同志写下千古名句，一将胜勇追穷寇，挥师上海已是指日可待。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本人此刻竟然迎着战火从杭州向上海赶来。那里有的时时仍在惦念的东西，中央银行地库还剩下的20万两黄金。小夫妻本想留在上海，却为何踏上凶险逃生路？ 别人带枪一起撤，每人可以带一名家属，赶紧准备吧。 扬言打造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挑选的上海守将到底是谁？ 因为此人欺师灭祖，妄称恩伯， 绝密手谕暴露内情，残杀背后竟有黄金内幕。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为了活命疯狂逃亡，外滩岸边运金途中又上演多少血泪情仇？大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上海海上194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精音乐第27代的5位传承人都会穿上僧袍，戴上僧帽，手持各自的乐器，在智化寺正殿内演奏小花言等自古流传的曲牌。这一代传人中的领军人物是主奏乐器管子的乐师胡庆学。 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记谱方式叫公车谱，公车谱呢，它由上车、公凡、六五一等这10个汉字来记写曲谱。过去的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庞大的，它由双声、双管子、两个笛子、两架云锣、一面鼓和几件法器来构成的。啊，是 1991年，17岁的胡庆学跟5位同乡一起从河北固安的民乐之乡屈家营村来到了智化寺。自有京音乐这门艺术以来，他们是第一代从社会上招收的俗家弟子，此前历代传人都是出家的僧人。智化寺内现存最早的音乐公车谱就是康熙33年由寺内一僧抄写的，而这门以器乐为主的技艺却要从唱谱的基本功开始练习。 他这个公车谱只记录了这个乐曲的一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其中好多内在的这个是精髓部分，全部由这个阿口来构成的。它中间就是每个谱字和每个谱字之间全有用那个嗯啊呀拿呀这些字来填充， 就把这个谱熟念熟背之后，你运用到了乐器当中才能这是字正腔圆。 胡庆学师兄弟6个人在智化寺度过了5年时光，可正当艺术造诣有了突破，需要深入研习其中真谛的时候，他们却遭遇了现实的拷问，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你像那个时候我们是每人到了5、6年了，每人才200多块钱，就是那时候20岁的男孩在北京生活费你 都不够， 就更甭说这个在农村养家糊口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就都闹下海潮，就都回去了。 您那时候做的是什么选择？ 我就是94年我就考驾驶证了，然后出租车。 2003年底，胡庆学接到了智化寺管理处领导的电话，国家对于非遗项目的重视让京音乐的前景有了转机。由于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呼吁，智化寺获得了国家拨款，要录制一份智化寺京音乐的 CD 作为资料留存。胡庆学和师兄弟们再次回到了智化寺， 把这个智化寺所有的现存的曲目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录音，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师傅那4个月是挺累的， 都录下来了。 哎，都录下来了。 有多少首？大概 那是39首。 在目前跟胡庆学这一代乐师一起为游客演奏的编制里，从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科班出身的王辉算是下一代的京音乐传人。他与师傅们学习并且合作演奏已经1年半的时间，他入了京音乐的门之后深感里面的博大精深。 主要学的我觉得还是他那个韵味。你说这个谱子吧，对于学这个民乐的来说它并不难，但是拿一个专业的演奏员过来演奏这个曲子跟他们是搭不上调的，必须你要跟他们长时间的在一块儿磨合浸泡，才能出那个智化寺京乐的味儿。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胡庆学，除了和乐队按时完成每天2场的演奏之外，喜欢坐在智化寺东配殿的办公室里唱谱子制作管子的簧片。他总回想起10几年前智化寺的末代义僧慧明师傅传授给他的16字真言：深入其乐，吹出真音，只争朝夕，言音不止。此中真意他还要用更长的时间去领悟。 深入其乐，你得了解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说吹出真音，你拿这个管子去，我们讲究口风手法，只争朝夕，说你天天一早一晚的，你把这个东西融入到你生活当中去，说你一辈子言音不止，就是研究这个音乐没有止境，也许你一辈子都悟不透。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赤蛇从约未知浅，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